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4集，继承人选拔。陆家，陆妈妈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本相册，看到陆兆颖回来，她抬眸放下翘着的二郎腿，询问陆兆颖情况。 小玲出车祸了。 陆兆颖没有什么形象地躺在沙发上，将头埋到枕头里，把大致情况说了一下。陆妈妈腾的一下站起来。 没事吧？ 有俊也在，能出什么事？ 陆兆颖抬起头皱眉道。 不过伤势不小，还没醒。还有啊， 陆兆颖看向陆妈妈。 秦小冉把见面时间改到了明天下午。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见他？ 陆妈妈把相册啪的一声合上，听着陆兆颖的话，她重新坐回沙发上，抿唇道。 确认一件事。 翌日，附属医院，程俊把车停在停车场。两人上去看完了秦玲，程俊待了20分钟不到就出了病房门，他还要去博物院。住院部电梯这个时间段繁忙，电梯还在28层楼。程俊伸手按了一下电梯，低着眉眼慢慢道： 小玲下个星期好像要参加秦家的继承人选拔。 还挺不经意的。秦四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程俊就让郝队查了一下，秦家嫡系一脉又重新找到继承人参加选拔这件事，自然瞒不住他们。秦冉看他一眼，若有所思地点头：我知道了。电梯到达，程俊进了电梯，按了负一楼。秦冉看着电梯到达负一楼，才转身回到病房。他下午重新约了陆兆颖，也没有打算回去。他坐到沙发上，拿出背包里的电脑，登上通讯录。昨天叶师兄发了一堆消息，好友栏还有人加他，正是廖院士。秦冉直接点了通过，秦玲还是没有醒。昨天晚上秦修成回家洗了澡，在病房内看护了一晚上，今天早上才回去。这个时间段是秦汉秋跟秦管家在照看。上午9点，秦管家从床边的凳子上站起来，他看了看时间，低声跟秦汉秋说了一声，就出了病房门。刚出去，秦管家就感觉到背后有一道阴影，一转身待看清人影是秦冉，他惊讶地开口： 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 没什么事，你去哪儿我送你。秦冉把手中的手机一握，秦管家连忙摆手： 哦，不用，哪能让您送我，阿文送我就行。 他刚说完，兜里的手机就响起来了，是阿文。楼下停着的车忽然抛锚了。秦冉把手机塞回兜里，下巴微抬，眉眼平静：我都说了我送你。他气势太强，秦管家说不出拒绝的话，只能跟着秦冉身后下楼。楼下程木的车稳稳地停在医院门口，秦冉打开副驾驶的门，让秦管家进去。驾驶座上，程木偏头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并介绍了自己： 我是程木。 秦管家有些恍恍惚惚地坐下： 哦，你好。 秦家总部，秦四爷拿着狼毫毛笔站在办公桌前，俯身练字。门外手下恭敬地敲了3声门。秦四爷没有抬头，依旧不紧不慢地写了个秦字，看起来心情十分愉悦，自己十分飘逸。 秦修臣有动静了？ 秦昭少爷手昨晚被废了，刚刚又被警察带到警局盘问。 手下眉头一动，沉声开口：虽然预料到秦修成会动手，但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。 秦四爷手一顿，黑色的墨点在秦字上晕染开。秦四爷也没有管，他把笔放到一边，锋锐的眸子眯起。 废了，秦昭再不济，也不会这么快就露了马脚。 他敛下眸子，秦修成必然是不会放过秦昭的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快查到。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？秦四爷抿唇，还是秦修成现在的势力又扩大了不少？若是后者，他正想着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是秘书部。 秦总，秦管家跟各位股东到了。 秦四爷笑了笑，他把电话挂断，抬手理了理外套，嘴角露出了笑意。秦修成势力扩大了多少无所谓，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。他又抽了一张纸，把手指间不小心沾到的墨擦掉，直接来到会议室。会议室内，秦家本部股东还有秦管家都到了。秦四爷的目光在桌子上扫了扫，目光放到秦冉身上，十分亲近地开口： 大侄女也来了。 秦冉坐在秦管家身侧，低头玩手机，没有回他，低着的眉眼铺满了冰凌。来的路上，他把整件事情理通了，加上之前秦管家等人忌惮秦四爷的话，秦凌这件事或多或少都有秦四爷的手笔。秦管家打了圆场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扫视了整个会议室一圈。 今天找诸位过来，是想跟诸位讨论延迟继承人选拔的时间。 秦管家微微弯腰说， 小少爷他出了车祸，暂时不方便参加选拔，我们跟医生讨论过，要等三个月的恢复期过了。 此话一出，安静的会议室内响起了轻微的讨论声，大部分股东都没有说话，只是看向秦四爷。秦四爷坐在最前方，他不紧不慢地拿起茶杯，吹了吹茶沫，才似笑非笑地抬眸道： 这么不巧，刚要继承人选拔，小侄子就受伤了。你们是不是故意延长时间？三个月的恢复期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私底下找人破解我们的选拔程序？ 此话一出，大股东们点头道： 我已经空出了星期五的行程。 秦家本部被秦四爷收录，本部高层都是以利益为先，他们支持秦四爷是因为有利可图。秦家换谁当家做主无所谓，只要能给他们带来益处就行了。很显然，绝大部分人都支持秦四爷。 怎么会故意延长？小少爷现在就在附属医院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，他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参加选拔。 秦管家气得胸口不断起伏，怒目圆睁。他不信秦凌的车祸秦四爷没有插手，他今天来就是要给秦凌多争取一段时间。 那就是你们要解决的事情了。 秦四爷喝了一口茶，看着秦管家笑得十分温和。 秦管家，商场如战场，这种小事都解决不好，你要让各位股东怎么服呢？ 秦冉坐在秦管家身边，一直在听他们的话，听到这儿总算是抬了抬眸。他收起手机，抬头看了会议室的人一眼，对上秦四爷深沉的目光后，他勾了勾唇，收回目光，淡淡开口：秦管家，他们说的对，既然说好了下个星期，就下个星期吧。说完，他拿着手机站起来，直接朝办公室门外走。秦四爷一愣，然后低声笑道： 果然还是大侄女识时务啊。 秦管家双手还撑着办公桌站着，今天来他就预料到这一场仗几乎没有可能胜利。 他知道依照秦四爷的作风是不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的，但还是想看看股东们。只是秦管家抿唇，他闭了闭眼，十分不甘地跟着秦冉身后离开。 是我们没用。 秦管家跟在秦冉身后羞愧地开口， 下个星期的选拔仪式不能参加，小少爷他错过了这次，四爷不可能再给他下一次机会。 秦冉停在电梯边，伸手按了一下电梯，他站得笔直，听到秦管家的话，脸上的漫不经心一点一点收起，精致的脸上附上了一层冷霜。他伸手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看着秦管家，语气不紧不慢，谁说不参加了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